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要带大家到前不久刚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拉开帷幕的中法汽车科技与艺术交流展上去看一看。这次文化活动的主题是时光交汇，美美与共，其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叫做时间的故事。在展览的现场，我看到了沙漏、日晷、擒纵装置、小球单摆等互动展项。这些具有计时功能的互动装置，虽然年代不同、国别不同、称呼不同，但无一不凝结了时光里工匠们的智慧和匠心。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将带您进行一次真正的时间之旅，回顾一下人类记录时间的故事。开始这次体验之前，有必要先敲一下黑板。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这次中法汽车科技与艺术交流展的主题是时光交汇，美美与共。您可别小瞧了这八个字，其中的美美与共来自于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0年12月，费孝通先生在一次主题演讲的时候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16字箴言，在这儿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所谓的各美其美，说的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最后八个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的是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您记住了吗？关于文化的16字箴言来自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儿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发展，其实也适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到展览现场去感受一下。带我参观的是来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王小林。 这个是个什么装置？ 这个是双轮擒纵器。 这个最早它在钟表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这个是在钟表还没有发明之前的，它是一个机械原理，然后能够让它就是在那个通过一种动力，然后不停地在转动吗？ 这个我看有点像咱们原来过去那座钟的钟摆那个样子， 对， 是吧？ 就是那个基础的原理啊。 上面这个 就是它，这是不同的 哦。 你看，上面是伽利略的擒纵器。 那过去科学家发明这个擒纵器，他是想做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想做钟表的，就是想做计时，应该说更准确的说。但实际上伽利略他是没有发表钟表的，就是发明钟表的。他是先就是发明了这种钟摆，发现了这种钟摆的原理。 当时呢，就是、这时间是固定的，是吧？ 对。就是当时呢，他还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是在教堂里面发现这个摆动，就是它的频率是一样的。于是呢，他最先发明的是先去测量自己的脉搏，然后根据这个原理呢发明了这种脉搏器，然后再后来呢他写出来一个稿子，就是这种实际上就是这个单摆的原理，包括这个东西也是根据这个伽利略的原理发明的。我可以让我们这个就是上海科技馆的这个周元博士， 那个周元你好， 科技馆的周元博士。这些呢就是他是上海科技馆那边的一个展览的策展人。 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给我们借鉴了，就是早期就伽利略和惠更斯，就是伽利略是发现单摆定律的，然后惠更斯其实总结出来了就是摆长和小球的摆长和周期这样的一个关系，时间这样一个事物嘛，就是我们对它比较感兴趣的，其实也是一个是它跟我们的人本身的话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呢它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个比较规律性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人类从很早就是说从日出日落或者是那个季节变化一直到现在的我们分秒甚至到原子钟这样的一个都在不断的追求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试图掌握一种物理学的一种规律去掌握时间吧。像擒纵机构呢它其实是钟表最核心的这样一个部件。您看那边的话就是那个伽利略时钟，这个是伽利略当时提出的这样一个设想，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完成，由他的儿子 和那个惠根斯一起把这个钟表的实物做出来了。您看它那个中间的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擒纵器， 嗯， 其实就是那上面的第一台。 当时的时钟和现在的时钟有什么区别吗？ 差异很大。最早的时钟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分针的，也没有秒针，只有一个时针， 嗯， 就是它实际上每天的误差可能能到半个多小时这样一个。但是它其实， 它也是一个小时六十分钟啊。那个时候， 当时的话，大家对分钟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追求。 那把一天分成多少份呢？从 一天分成二十四份，这个是很早的。 哦、 对，像中国的话，其实很早，我们分成12个时辰、 哦， 然后后面的话，这样就传递过来了。最早的像六十进制这样一个概念呢，实际上是从希腊巴比伦那样一个，一刻钟、20分钟都比较好来进行计算。 嗯， 对，是这样子的。 刚才通过周元博士的介绍，我们对于西方记录时间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说到记录时间发明钟表，我们还要从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建筑工程师达芬奇说起。在达芬奇留下的10000多页的手稿中，展现了他在科学、数学、建筑、机械等多个领域的天才想法。在展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模型，这是达芬奇绘制的透视图，它显示了一个时钟的内部结构。达芬奇称这个装置为节奏，现在这个设备被称为擒纵机构。我最初进入展厅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擒纵机构发出来的。关于钟表的发明和时间的记录，伽利略和教堂吊灯的故事非常有名。据说伽利略偶然间观察到挂在屋顶摇摆的吊灯，在通过脉搏进行计时，发现吊灯摆动往返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相同的，无论它所经过的弧长大小，时间都一样。于是在1583年，伽利略提出了摆的等时性，这一发现广泛地应用在机械钟行业。但是伽利略本人最终并没有完成机械钟，因为对他来说，将能量从摆锤的摆动传递到齿轮，并最终传递到钟面的指针，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之后，伽利略的儿子完成了摆钟的设计手稿。单摆等时性的发现为人类更加精确地测量时间开辟了道路。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继续了伽利略关于摆的研究，并终于制造出摆钟，使伽利略制造钟表的设想变为了现实。在公元1657年，惠更斯发明了钟摆钟，并把这台由摆落地的大作钟献给了荷兰政府，同时获得了摆钟的专利权。路易斯·宝基被公认是现代钟表之父，他出生在瑞士，是著名的钟表制造师，为钟表制造业做出了许多创新。宝基在法国学习制表，并发明了不同擒纵器的方法，这其中就包括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陀飞轮。大多数机械钟都要上发条，如果忘记提前上发条，就需要重新校准。而牛摆钟是钟表设计师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大大减少了上发条的次数，让钟表可以像心脏一样长期稳定的运转。1880年，哈德尔获得了牛摆钟专利，并将其商业化。哈德尔和伽利略的经历相似，他的灵感也与吊灯有关，他是看到仆人旋转吊灯点蜡烛的时候获得了灵感。刚才我们说到了陀飞轮，这是精密钟表才会使用到的技术。普通的机械表内部擒纵系统中的游丝会受到松紧度和金属疲劳的影响，同时摆轮摆动也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误差是比较大的。陀飞轮将擒纵机构放在一个活动的框架之内，并使框架围绕其中心持续旋转，旋转的零件因为受力方向不同，所产生的误差会因此相互抵消。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在计时手段上发生了一场革命，机械钟表的出现开始为日常生活划定节奏。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时钟表是1305年制造的一台法国钟，安装在一个大教堂上。虽然它的钟表盘只有时针，显示的是约略时间，但却深受人们的喜爱。自此以后，钟楼、警钟楼、塔楼上都逐步装点了报时钟表。 在公元1370年，查理四世国王发布命令，要求法兰西王国的所有钟表都必须按照巴黎王宫的钟表调整时间。1518年，作为法国最早的钟表匠之一的朱利安·库德雷，在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要求下，制造了两只小型的镀金机械表，并且把它们嵌在了两把短刃剑的剑柄上。法国历史上第一只供佩戴的表由此诞生了。到了19世纪，法国钟表再一次发生了新的革命，从手工生产发展到了机械表及其零部件的工业制造。位于巴黎的勒鲁瓦商行制造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手表勒鲁瓦一号。这块手表由975个零件组成，有26种功能。这块表至今保存在贝桑松的时间博物馆里。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大概梳理了西方对于时间的记录和他们钟表发明的历史。其实在这次以时光交汇，美美与共的主题展览上，我还感受到了很多记录时间、感受时间的互动装置。如果你想亲眼看到这些装置的话，除了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之外，还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时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在展览上拍摄的照片。这次中法汽车科技与艺术交流展将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在下面的这段录音当中，我们将一起感受一下现场关于时间的互动装置。 前面讲的是传统的， 嗯， 这边呢，我们是一些现代的时间装置。 哦，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它刚启动。 哦， 15分钟启动一次，自动的，每15分钟演示一次。 哦，每15分钟演示一次， 这个叫波动摆是吧？ 自动演示的动态装置。 对， 嗯，源于400年前伽利略和惠更斯所发现的这个单摆规律，不同的小球通过它们的均匀递增的摆动周期，为我们呈现出了周期所构成的美丽波形。 你可以看到刚才是波纹的吧？ 啊， 你等一下再看，慢慢它就变了。现在这种节奏， 它是一直都是 原则上它是会因为阻力最后停下来了，是吧？ 对，最后它就归于平静了，但是它是不同的变化曲线的。 哦， 嗯，你看现在是一前一后， 嗯， 刚才是两前两后，看现在又齐了吧？ 哦， 嗯， 它又变了， 对，又变了。反正就是它通过匀速摆动呈现出不同的曲线，非常就自然之美吧。 嗯，这叫波动摆。 嗯， 咱们还配上了音乐，感觉它是跟着音乐一起走的哈。 对，上面我们有一个电机 啊， 然后再加上传感器 啊， 然后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等的就是精确的计量了一下每一个这个摆动小球摆动的这个。 这小球的质量都是一样的吗？ 对，小球质量是一样，但是它的那个摆是不一样 啊，摆幅 和摆幅是不一样的， 振幅是不一样 啊，都是精确计量的，所以实际上它停完之后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曲线。这几块呢，你看这几个是它列斯的一些互动装置 哦、 这个呢，它是在那个7秒到30秒之内会就是没有规律性的去敲击， 7秒到30秒之内， 对啊、就是随机的会敲 啊、 然后那个列斯先生呢，他讲他说 是这是主要是想为了让自己惊讶一下， 是这样的。他这个，他当时跟我讲说，他这个创意呢， 这就抽冷了敲一下， 哎，来源于他在那个白云观，然后他用那个祈福， 爱窝窝打金钱眼儿，是吧？ 对对对，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那块 儿啊，是挺像这事儿啊。 所以 这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啊，去到我们北京白云观，看到打金钱眼儿啊，他有了灵感，创造了这样一台，机器，可以说是艺术品啊。在这个机器的周围，有三根这个支出来的筷子啊，筷子上用一个这个夹子夹了两枚5毛钱的硬币，然后这硬币呢会敲击上面的一个铜钵啊，铜钵里面有一水晶球，但是它是那种没有规律的，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一个 敲，随机的 啊。我觉得这声真的有点像那个打金钱眼儿的那感觉。哎，是不是挺像的？这个有点像外星人的那个感觉。 他还想表现什么呢？这个他就是祈福， 创造一个自动祈福的。 他这个和时间 啊、自动祈福的。 他说他要创造自动祈福的呀。 嗯，就是帮助别人。 不，这个和咱中国人想的不大一样。 他很单纯。 自动祈福还自动烧香呢。 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时间的感知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从未间断过对于时间的记录和感受。生命有感知时间的本能，时间亦有雕刻生命的法力。时间是写入基因里的记忆，是天体运转的万象规律。在洪荒的宇宙当中，人类文明的时间何其微小，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人类在不断追问和探索宇宙的过去与未来。时间行走的痕迹被钟表记录下来，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一位六年级的小学生邵子琪曾经写过这样一篇作文，名字叫《用心听见时间》。在这篇作文中有一段关于沙漏的文字，这样写道：对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也不能单单认为这是自己的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确实从我手中流逝了。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全部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要带大家继续去感受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的中法汽车科技与艺术交流展。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时光交汇，美美与共，我们将继续讲述时间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聚焦中国传统的计时工具。在展览现场为我讲解的是来自上海科技馆的周元博士。 我们对于时间的认识呢，其实最早的是由自然界的这个变化，包括这个昼夜更替、自然生活啊，或者是农业生产中，就认识到了相当于最初总结出了24节气。这个节气呢，就是很粗略的这样一个根据自然界的这样一个植物生长啊，或者是生物这样一个变化来总结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相当于历法。其实历法也是人们把时间的这个规律进行整理，然后梳理出自己一年中这样一个作息规律的这样一个制度。 那中国人对于计时的这种观念和西方相比，是早还是晚？ 应该是各有所长吧。 各有所长。 对对对，因为西方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利用一种更偏向于数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计算。 嗯， 就是可能他们更偏向于几何学，但中国更偏向于代数学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你能再通俗点讲吗？比如说他们用代数学，我们用几何学，这是什么意思？ 通俗点讲的话，就是西方的话，很早的话就把，因为我们说的时间日月年，其实都是天体运行那个规律，就是他们可能更喜欢用轨道，比如说天体运行这个轨道，比如说是椭圆或者圆形，来计算它那个轨道的一个周期，来计算出天体相对这个位置，计算时间。但中国呢，更是喜欢用这种代数学，代数学更多的是用那种方程，或者是那种各个周期之间相对这样一个倍率，比如说每隔多长时间会出现一次日食，这个我们比如说每隔14年会出现一次日食，在同样一个位置， 我们在寻找其中的规律， 我们就会寻找这样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规律。但西方可能会总结出来每隔14年我正好通过我的这样一个几何的轨道的运算，发现这两个天体重合在一起了，出现日食，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哈，因为我们是农耕民族，就是我们对于那种节气的感受，春华秋实啊，这个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就是我们对于农耕的物候的感觉更明显。 像中国的话，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对于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布，包括对于历法的一个发布。像在西方的话，可能比如说每个人或者是个科学家，他都会有自己的，比如说计时啊，或者是这样一个手法，或者一个公开的这样一个时政上面一个公共的一个时间。那在中国的话，像历法这个发布是完全由皇家来控制的，皇家有自己的专门一个颁布历法的这样一个机构，这个可能是皇家天文台来制定这样一个，然后颁行到各地去。 因为这个对举国上下都很重要。 对，他们认为这个历法这件事情是掌握天地规律，而这种掌握天地规律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事情，只有天子来跟天来沟通，来获得这样一个类似于这种上天的这样的指示吧，然后再来掌握地上的万民之间的这样一个运作。对， 这是古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啊，中国传统。 自然界的物候变化，天体的运转，指示了时间的流逝。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小正同时运用了这两类规律，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也源于此，其中的雨水、惊蛰、谷雨、小满、芒种等节气都是借助自然的物候记录时间。然而自然界的变化缓慢而不易察觉，追求精确的时间需要专业的计时工具。在展览的现场，我看到了一组中国古代计时的工具，其中最早出现的是龟表。在上世纪的1977年，安徽省阜阳汝阴侯墓葬出土了一组有关天文的神秘器物，其中一件是漆器龟表。这件漆器龟表不仅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龟表实物，也是中国浑仪的始祖。中科大教授石云里曾经把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原。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龟表。这段音频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篦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明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1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在展览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龟的详细图片，它长的样子很像《大话西游》里的月光宝盒。 像这两个的话，其实是比较同类的这样一个仪器，它就是用来用一个， 这是龟表， 对，龟表和观象台其实是同类的，它是用一个立起来很高的一个表，这个我们就称为龟，平铺在地面上我们称为龟，然后立起来我们称为表，然后通过就是太阳在不同季节，比如说夏至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太阳高度最高，然后冬至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太阳的高度最低，然后来测量，就是一年中的话一般来说是冬至的时候测量，就是说每隔两次太阳的这个高度角经过最远的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完整的一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这个龟原来是什么意思？看这个字好像也像， 对，这个其实龟 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龟字，我个人的意见是可能跟古人的时候当时用来就是说礼拜天地的这样一个来就是祭祀，就是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数理的方法的时候，它其实用龟可能是一种玉器吧，对，可能是这样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再把它衍生出来，通过这个方式来掌握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观象台和圭表哈。 对对，就圭表出现的就很早了，可能是在 商周时期， 商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是古老的测量日影的这样一个器具。 对， 它根据日影长度的变化测定季节，确定历法，也用来测量回归年的长度。 对对，你像在埃及可能比我们中国的文明再古老一点，他们可能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日轨这样一个体系了。就是说已经出走了，比如说个人用的这样一个日晷， 就便携式的，我自己的 表，对便携式的，对对。它可能是比如说工地上面掌握出工的时间，或者是你下班的这样一个时间，就会有这样一个。 就是小规模、小群体的应用，是吧？ 但它就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东西，但是说明它当时的话，其实人类很早以前就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想法和这个智慧了。 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日晷。 这个我们中学的时候会学到一篇课文，叫《中山狼传》，里面就有一句话嘛，就“相持既久”，就是说那个主人公和狼在一起对峙， 相持既久，日晷渐移。 日晷渐移就说明这样一个时间在慢慢的一个流逝，其实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日晷是由圭表演变而来的，它是古代通用的计时工具，利用太阳投射的阴影来测定时刻。 对对对。 这个很像月光宝盒的圭表，圭是平卧的尺，表是直立的标杆。圭表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是古老的测量日影的工具，根据日影长度变化测定季节，确定历法，也用来测量回归年的长度。宋史中曾经记载，观天地阴阳之体，以正位变方，定时考润，莫近乎圭表。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公元1279年改革圭表，建登封观象台，表高40尺，达到传统圭表的5倍，读数精度更高。通过圭表的测定，在郭守敬授时历中，回归年长度测定为365.2425日，相比现代测量数据仅相差26秒。日晷是由圭表演变而来的，是古代通用的计时工具，它利用太阳投射的阴影来测定时刻。然而日晷只能在白天使用，并且需要阳光能够照射到日晷。在明代马中溪的《中山狼传》中曾有这样一句，相持既久，日晷渐移。 但是日晷受到这个太阳的影响， 对， 白天， 就比如阴天的话也不能用，晚上也不能用，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就像这个漏刻 啊。这个漏刻是什么原理？ 漏刻的话其实就是在两节水槽之间我们开一个小洞，然后利用这个小洞的时候，水在大概相近的水位上，这个小洞水会沿着这个小洞往下滴，基本上是一个均匀的这样一个速度。这个时候，我在这个水位上面放一个类似一个漂浮物的话，就大概它起到一个指示时间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均匀的往下降落的。但是呢，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其实蛮有智慧的，因为如果水位降得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流速就会变化，因为水压的话就会变化， 对，水的压力改变了。 中国人的话就用了多级的一个漏刻， 就 相当于最上面这一级的水虽然也会慢慢变少，但是它其实是能够保证这一级的水基本上停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上面。利用这个逐级的补偿的时候，在最后这一级的话，水的流速基本上是恒定的。对，然后所以说其实最后的测量是在这里测量。通过这个人身上抱的类似于一个像一个尺子似的东西。对，但是这个漏刻其实到了冬天也会有问题，如果太北方的话就会结冰啊。然后后来他们其实我们在文献上看到了，就是古人用水银，就是提炼出来这个水银来代替这样一个水，来作为这样一个液体。不过只有那个就是很金贵、很金贵的这样一个仪器了。 因为水银在古代不容易获得。 对对，需要提炼的。对，他们从皇宫里面去提炼这个水银。 刚才周元博士介绍了漏刻，漏刻是利用流体从小孔均匀流出的特点记录时间。古人制造出一种留有小孔的漏壶，将水注入，用称为鉴壶的容器收集漏下来的水。容器内有一根刻有标记的垂直鉴杆，随着鉴壶内水位提高，鉴杆上浮，通过鉴杆和壶上的刻度就能知道时间。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的交泰殿里就有两座记录时间的工具，一个是漏刻，一个是自鸣钟。 面对不可测度的时间，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计时器，它 们或许没有想到，这项创造使得他们子孙的生活从此被无形的刻度所分割，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紫禁城里的计时器矗立在交泰殿，自鸣钟报告着皇家的时间。每天他想过之后，神武门鸣钟鼓，钟鼓楼也接着鸣钟鼓，京城里的人都以此为标准，给自己的钟表上发条。制定时间标准的自鸣钟高达5.8米，按现代楼层计算接近有2层楼高。钟楼背面有一个小阶梯，每月会有一名太监蹬着梯子爬上去，开锁上弦，一次上满弦可走1个月。这座钟能报时报刻，一时一鸣，一刻一响。这种自动按时打点的钟表最早由明代外国传教士带入宫廷。随着欧洲钟表的传入，我国也能制造具有民族特点的各式钟表。在这座大自鸣钟是清代嘉庆3年宫廷造办处制造的，而在他到来之前，报告时间的计时仪器是他。铜壶滴漏，滴漏是我国古代人民3000多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一种计时器。交泰殿内这个大型滴漏是乾隆10年制造的，每天注水100公升就可以滴漏报时刻了。乾隆年后滴漏就不再使用了，虽然已失去了实用价值，但由于左安铜壶刻漏，右安自鸣钟，已成一种格式，也就没有把滴漏移走，而作为一种装饰长期陈设于此。东西方的交泰也在交泰殿上演。以后的岁月，这样的组合还会出现在中国其他地方。 在接下来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周元博士还给我介绍了北宋的水运仪。 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把这个天文仪器和计时仪器相互结合的这样一个集大成者。这个是宋代皇家做的一个自动观象台的是一个东西，它底下是有一个利用水轮的这个驱动和一个我们称为比较原始的一个擎纵器，然后来使得上面这样一个天文仪器和天空中的天体进行校准。相当于日月或者是恒星的话，其实每天因为地球的自转嘛，会绕过整个天空一次。像这样一个仪器呢，它就会把顶部的这样一个天文仪器的这个校准器跟天体来保持同步。 嗯， 对，这个其实当时花了相当于国家很多的这个经费，可能在国民生产总值的5%来做这样一件北宋时期的。 北宋 对、哦、这个东西后来被金国裸到了那个、它的上京、 哦、 然后后来金被蒙古人灭的时候，相当于就彻底的 就是说完镂刻和水运仪， 这个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计时系统，就是西方的可能有小时啊或者分钟啊， 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计时的这样一个体系。 嗯， 你像这个刻的话，其实是我们跟这个镂刻的刻从那个刻演化过来的。我们现在说三点一刻。 哎，刻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吗？这种计时单位？ 刻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对。但是我们现在讲刻度啊，或者是东西，其实是从中国的这套体系，然后帮助我们理解西方那个钟表的那样一个刻度而来的，对。因为我们中国最早时候是把一天分成100刻。 古人把一昼夜均分为100刻，漏壶箭杆上刻100格，一刻约等于现代的14分24秒。百刻制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计时制。到了明末，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因为百刻制无法与西方24小时相互换算，清代百刻被改为96刻，即每时辰8刻，每刻15分钟，三点一刻就是3点15分，这是现代生活中留下的古代痕迹。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了正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的中法汽车科技与艺术交流展。我很喜欢这次文化活动的主题，时光交汇，美美与共。时间行走的痕迹被钟表记录下来，而人类移动的梦想则依靠汽车实现。钟表和汽车两者都与机械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千年前古人的巧思到今日原子跃迁频率的极致精准，时间描绘历史的模样，科技推动人类的移动梦想，印证着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永恒追求和敬畏。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时间两个字，了解更多的视频和图片信息。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明天见。 我习惯了沉默，会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却走？你的背后，我能承受，坚持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是的，大家好。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来自于法木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组合。 那么说到红葡萄酒啊，现在很多人已经把它当成一种生活当中的习惯了哈，也可以说是一种时尚了。但是呢，喝红葡萄酒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喝好的酒啊。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法国法木兰干红葡萄酒，应该说它就是一款非常好的酒。 没错，如果说您对红酒不是很懂的话，你会觉得现在红酒品牌很多很难选。但如果说您对红酒略有了解的话，其实选红酒很简单。你选好了产地，选好了等级，那么这个红酒本身品质就不会太差。那如果说我再加上好的年份以及原瓶装进口橡木桶的酿造之后呢，那么这个酒呢就真的已经很好了。那为什么说这几个点呢？我跟您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首先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原瓶原装进口的。所谓的原瓶装进口是指我们从葡萄树的种植到采摘到酝酿到橡木桶到灌装都是在法国庄园内部完成的，这叫原瓶原装进口。第二个呢，我们在原瓶装进口完成之后，我们会到相关的部门进行红酒的评定。那么我们评出来的等级是 AOP， AOP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AOP 就相当于白酒的优级，优级是中国白酒没有比它再高的等级，而 AOP 在法国也是如此，在红酒等级里面没有比 AOP 再高的等级了。好，那么在满足了原瓶原装进口法国波尔多 AOP 之后，如果你想精益求精，你想好上加好的话，年份是你接下来的选择。我们年份是2016年，2016年您别看离我们只有2年，但是葡萄酒是不看离距离我们远近的，跟白酒不一样，它看采摘年份。82年之后到现在，能够称得上是好年份的一共只有那么几个屈指可数，而2016年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这个评分是由罗伯特帕克先生的团队在喝完品鉴完整个波尔多红酒之后，16年这个年份他所品鉴出来的，评价是相当之高的。所以今天这个酒法木兰庄园既满足了原瓶装进口，又满足了好年份16年，又满足了 AOP 的红酒的没有比它再高的等级。同时在这档节目再带给您接下来的这个价格，我相信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在其他渠道你是很难看到的。 对，通过李成介绍呢，大家会感觉到今天这款酒呢无疑是一款好酒哈。但是好酒呢肯定它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哈。 对， 据我所知呢，像这款酒在市面上一瓶就要几百块钱， 对， 甚至在酒吧里边可能都得上千了 啊。没错，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这个阿姨都在心里盘算，我说一下他加点钱，我再说一下他再来加点钱， 其实这也没有错。 但其实是没错，因为你这每一个要求啊，它都是需要成本需要挑选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的代理费用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外面一瓶几百块钱很正常，真的很正常。你买果汁鲜榨的还得几十呢，对吧？你买国产红酒还得100呢，这个要求不高。那么但是呢，因为今天咱们很特别，咱们是周年庆， 是， 所以呢我就不跟大家来磨叽了啊，我直接说，我在保证以上我所说的这些红酒的品质的同时，外面一瓶几百块钱，今天一共是有整整的12瓶带给你，12瓶全部带回家，全部满足原瓶装进口，全部满足 AOP， 全部满足16年，价格399，400都不到，这个价格外面你很难找到。 对， 而且还不止于此，我再送你限量版的干红。什么叫做限量版？第一个，瓶子3升，一个瓶子顶4个瓶子的容量。第二个，这种大瓶咱们不卖，咱们庄园是不卖的，咱们庄园每年可能只有那么几百个，只做庄主与庄主之间的馈赠以及参加酒展的时候，这个是镇庄之宝啊。所以这个酒